活。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下周一就是中秋节了，在这刘莎先提前预祝所有的朋友节日快乐，其实应该说一句假期快乐，因为现在啊，今天虽然还没有到中秋节，不过已经是进入到了中秋的假期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和中秋有着密切的关系，要说一说那些月饼。说月饼的什么内容呢？我们先介绍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啊，大家就一定能清楚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他是玉米实验室的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会员史军博士。你好，史军博士。 嗯，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史军博士，您一来大家就知道要讲什么了， 要讲吃的。 而且还是讲素的。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聊中秋节吃的东西，是吧？ 中秋节吃桂花鸭。 这整荤的了去了，是吧？对，那吃桂花鸭确实有这个习惯啊，那在南京的很多地方要吃这道美食，但是其实在我们全国各地的大部地区啊，其实还是要吃一个传统的食物，是吧？ 肉馅月饼。 所以又进入了甜党和咸党之争，是吧？到底是肉馅的是这个异类，还是这个五仁馅的是黑暗，是吧？ 最重点就是啊，这个是吃甜的还是咸的，吃荤的还是吃素的，应该是从端午节一直打到中秋节。 对对对，包括每天那个早点摊上也打来打去，是吧？甜豆腐脑儿，咸豆腐脑儿啊。这个是不绝于耳。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纯粹素的，我们来说一说月饼里的植物学。说到了月饼里的植物学，其实一谈到月饼啊，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五仁月饼。 没错没错，这是反正是我的童年时候特别记忆深刻的一种月饼。 我觉得你童年记忆深刻五仁月饼，说明你们家那时候生活条件真挺好的。 哦，真的吗？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除了这个五仁月饼啊，那真的是要特别隆重的时候，或者说得有家里面重要的人物出场，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的时候才会吃五仁月饼。平常啊，小朋友们吃的可能更多的什么，你吃过自来红自来白吗？ 这个我吃过，也吃过。 那里面就是青丝红丝。 对对。 然后还有 糖，我不记得是什么样的糖，但是总归是在月饼里面，你感觉它已经板结成特别大的糖块了。 啊，对对。 实际上，那是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月饼。 好吧，那我一直都认为这个五仁月饼是一个特别邪恶的存在，因为我印象中把家里面的其他的所有那盒月饼里面可吃的那些块都吃完了以后，最后就剩它了。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什么豆沙馅儿的呀，然后把这个枣泥馅儿的呀、莲蓉馅儿的呀，全都吃光了，然后最后就剩那个五仁的。五仁的还确实啊，是它是摆在正中间的，还比其他的这个月饼个头都要稍大一点。 没错， 对，但是每次吃它的时候都感觉怪怪的，是吧？嗯， 史军博士，咱俩的记忆啊是不太一样的。你们家里的那些月饼啊，是在五仁月饼的外围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口味的月饼，比如说像莲蓉的呀、像豆沙的呀等等等等，中间围绕的那一块月饼呢是五仁的，作为那一盒月饼当中啊可能最贵重的一块。而我童年印象当中的月饼是什么样的呢？基本上一整盒啊都是自来红或者是自来白，只不过中间的那一块不论是自来红也好或者自来白也好，它会个头大一点，或者做工啊那个样子啊比周围的那一圈要精致一点，或者是点个红点，而周围全都是自来红自来白。你都没印象这样的两种月饼。 好吧，我确实没有特别深刻的说啊自来红自来白这么深刻了啊，但是这个五仁月饼这个我觉得啊它对我的这个伤害是不可磨灭的，是真的。因为它这里面有一种特别的这种配料是我小时候特别特别特别不喜欢的。其实就是刚才刘莎提到这个青红丝。这种东西我不就不知道它是为什么而存在的。因为它这个味道啊整个是带偏了整个这种五仁馅儿的这种走向，就感觉说本来其他的仁儿嚼起来还香香脆脆的啊，这个感觉还不错，但是一旦碰上这个青红丝啊，这个简直就是一下子怎么说呢，就好像你刚在吃一个很高级的甜品呢，突然就被拖去喝中药了。大概有这样子一个感觉哈。所以为什么那我们小时候不太喜欢吃五仁月饼，其实我觉得跟这个青红丝有莫大的这个关联。 刚才我谈到的自来红自来白月饼，我并不是说大家一定注意，今天我们谈月饼里的植物学，不论是给史军博士造成的伤害也好，还是给刘莎造成的伤害，还是给很多小朋友造成的伤害啊，这并不代表这些传统美食的味道不好。 对， 而是有的时候啊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啊因为你不能够用很精致的食材来制作。我小的时候啊对于青红丝的认识就感觉他们是白萝卜、红萝卜，反正就是这样类似的食材，做的丝儿，拿糖腌了以后，然后当做这个月饼的馅料。很多小朋友压根就不爱吃萝卜，然后好不容易呢吃菜不吃萝卜了，改成月饼里面又是萝卜丝儿，你说大家的感受能好得了吗？还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在节目一开始我说到了，我说呢，我小时候印象当中啊，就是自来红、自来白的月饼吃过以后，然后我们是把那馅料吃完以后会剩下那个板结的糖疙瘩。大家想一想，你现在买的月饼会出现里面有一大块糖疙瘩嚼半天嚼不化的情况吗？ 是，现在的工艺已经发展了，就包括前段时间我还专门去买这个五仁月饼来吃，因为我特别想回忆一下说小时候这个感受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诶，猜怎么着，我一吃发现这五仁月饼还挺好吃的。这大概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是工艺的变化，另外一个是人呢这个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对于很多食物的这种喜好的判断啊其实也会逐渐的发生变化。因为我们人的这种味觉啊实际上是会确实是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对，因为味蕾对于不同的味道的感知是真的会变的。比如说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对很多味道的感知是特别敏感。特别是对于比如说苦味的这个敏感度特别的高。哪怕这个菜里面呀或者说食物里面啊混杂一点点苦味的东西，就会觉得不好吃受不了。 所以这么说，史军博士，您认为那青红丝它是有苦味的是吗？ 是的，是的，青红丝确实是有一些苦味的，因为青红丝它来源不太一样。 嗯， 哦，我们说青红丝，青红丝可不是说有一种植物长得又腥又红，切了就是丝儿。 它名字叫青红，然后切成了丝，或者它本身就叫青红丝。 对对对，不没这样一种植物啊。嗯，这个青红丝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蜜饯，其实它广义上应该算一种蜜饯了啊。 大家注意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它算一种蜜饯。什么是蜜饯呢？就是它是有很多的这些原材料，然后就腌，最后腌成青红丝那模样。青红丝呢可以说是一种它最终的成品的叫法。 对对对，青丝和红丝嘛，它实际上是用食用色素啊、把它染制成青色或者是红色啊、那原材料呢比较多样啊，刚才说了萝卜这东西也可以作为一个原材料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普遍使用的，比如说这橘子皮 啊， 有一些橘子皮确实是也可以染制成这个东西。 嗯 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比较特别了，就是木瓜。 你知道石军博士，听到现在啊，我越来越发现咱们两个人的童年绝对是食物等级相差太多。你看谈起来青红丝，石军博士说的都是比如说用陈皮，中药材里也有这么一味儿，然后还说的是木瓜。但我小时候的青红丝啊，是红萝卜、白萝卜，还有冬瓜，还有西瓜皮。西瓜皮注意啊，是把外面那层啊特别硬的那个深绿的那层切掉，用中间的那个肉的那一段啊做的青红丝。 我们比较好吃是吧？只能说明我们家比较好吃， 吃的都是非常高级的。 不能说明什么啊？它其实啊，这也没有什么高级不高级的啊。就包括说木瓜在当年。其实啊也是一个等而下之的食品啊，但是近几年被炒得非常的火热啊，说这个东西有如何如何如何的一些功效，但实际上在当初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来吃它啊，包括说在北方市场上那个时候根本就看不见这种东西。因为一个是运输也不方便，另外一个确实在当时来说也不太适合北方人的这种口味。 大家听到这儿又能听出来了， 嗯， 我是典型的北方人，而史军博士家在南方，对不对？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也是家在北方，但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南方来的一些东西啊， 对， 因为我父亲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在这个铁路系统工作啊，因为当年大的交通仍然是依靠铁路来进行的，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啊，很多觉得特别奢侈啊，基本上小孩子都轮不着吃，只能眼巴巴看着的食物，在史军博士他们家就成了很普遍的食物。 那没有，那倒没有啊，不能这样说，我们家其实也是那个。也是偶尔尝个鲜啊，那大多数时候也是那个紧巴巴的啊，特别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当年那个吃香蕉的时候，都不舍得那个一整根的吧唧吧唧赶紧吃完，这一根香蕉要在那儿慢慢的吃好长时间啊，因为那个时候在北方吃一个香蕉还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儿啊，都是青的。那种生的那种香蕉一串一串弄来，然后我母亲把这个东西拿一个纸箱子弄起来，然后捂起来嘛，然后放个苹果啊放个梨啊在里面，然后捂上那么一个星期，哎，变黄了这才能吃，而且每次我都是偷偷的去吃，因为这个香蕉啊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给奶奶啊给姥姥啊吃的，给老人吃的， 嗯， 然后小朋友们也可以吃，但是也是按量的是吧， 量极少， 对对对对，要不然就偷偷的去吃，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 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 这是开讲，我们今天啊和大家聊一聊月饼里的植物学。说到了月饼，很多人记忆非常深刻的都是五仁月饼。前面史军博士咱们跟大家说到了啊，五仁月饼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人儿青红丝。 对对对对对，最有代表性的啊，这个青红丝。再附带说一下哈、特别要提醒大家说，我们现在不断说的木瓜木瓜木瓜，这个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超市里面买到的那种木瓜啊，叫或者叫番木瓜、 哦、 啊，这不是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木瓜啊，中国传统意义上木瓜现在在公园里面能看到啊、一个个长得圆乎乎的，跟橄榄球缩小版的橄榄球似的，酸的啊，那是酸木瓜。 嗯， 偶尔去云南餐厅吃这个酸木瓜炖鱼啊，酸木瓜炖鸡啊，这个用的那个酸木瓜，那是中国传统的木瓜啊。所以我们这个做青红丝的可不是那个。 做青红丝那木瓜是什么呢？木瓜炖雪蛤那个木瓜。 对。 木瓜炖桃胶那个木瓜。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是他们成熟以后再做青红丝啊，那都是在成熟之前青的时候就做那个青红丝去了。 哎，史军博士啊，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刚才不论说的木瓜也好、还有陈皮也好、还有冬瓜、胡萝卜、白萝卜，还有西瓜皮中间的那个皮儿上的那个瓤啊，它们其实都是带一点点苦味的，是不是？ 多少啊，多少有一点点啊，但是陈皮的可能很明显啊、至于说其他的萝卜的肯定是有的。为什么很多小朋友不愿意吃这个东西，那就是因为它那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异硫氰酸盐这类物质，它是有苦味的。 为什么选择啊这些都是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苦味的食物做这个青红丝呢？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挺是问题的问题啊，这么多年来，千百年来，咱们大家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 这是因为这些东西便宜。啊，没别的啊，没别的，就是因为这东西便宜，量也大，然后呢，那你不能把它这个东西不利用起来啊，你总得让它做点什么事儿，是吧？ 没错，没错，大家想一想啊，如果呢，我们把这青红丝啊，单独的这个食材拿出来，咱们先抛开这北方人觉得比较珍贵的木瓜不说，其他的像做陈皮的橘子皮，然后呢，还有冬瓜，还有萝卜，还有胡萝卜，这些食材基本上都是很普通的食材。 对， 如果不把它们经过腌制变成了青红丝，放到那个月饼馅里面，这些食材真的基本上还登不了台面，有的就只能说是就当成那种食材的那些下脚料被扔掉了。 对对对，那毕竟嘛，中秋节，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是吧？那我们好歹也要隆重的庆祝一下吧。你这个隆重庆祝了一个，那你不能说我就吃一个萝卜素馅的饺子啊，这听起来就有点惨啊。那更不用说这饺子了啊，那很可能那个时候连饺子都没有，那这个皮儿都没有白面啊，那你是还是说这个弄一个这个萝卜素馅的菜团子，哇，这听起来就挺惨了，是吧？这生活已经那么苦了，你不至于在这个节日时候还要过得那么苦，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节日里面啊，有很多漂亮的月饼，代表着喜庆的月饼就出现了。刚才说到了今天的主题呢是月饼里的植物学，我们先说一说这五仁月饼里面的这些植物。第一呢，青红丝，很多朋友已经了解了。接下来，史军博士，五仁月饼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我是说给我印象当中的味道最好的就是核桃仁了。 对，那核桃仁是怎么说呢，个头比较大，很容易被发现是吧，在五仁吃五仁月饼的时候最容易被发现的就是核桃仁了。另外一个它的味道呢确实也比较的让人容易接受。 对，在刚才说到的五仁月饼当中啊，那一些稍带苦味的食材当中啊，或者说你吃起来觉得诶不是特别顺嘴的食物当中，核桃仁真的是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的。 嗯， 诶，核桃仁可是这五仁月饼当中比较贵的食材了，如果相比于青红丝啊。 是它确实是比较珍贵了啊，那毕竟是属于坚果类的这种食材，而且核桃嘛，它总归是有很多的中国的寓意掺杂在里面。我印象中啊，那这个核桃仁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传说中的功效是吧，就是补脑。 对 啊， 而且说你吃什么补什么，为什么补脑，是因为那核桃你掰开了看，那核桃仁 长得像脑子是吧。对对对对， 所以史君博士实际补不补， 实际上跟人类的这种智力发育还真是有关系 啊， 有关系，确实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核桃仁里面含有一种叫欧米伽3脂肪酸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脂肪酸物质，这个跟人的这种神经系统啊，特别是大脑的发育是有关系的啊，但是前提是在发育的过程中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妈妈怀小宝宝的时候多吃一点儿，这挺好的啊，这个非常非常的有用。但是都已经长成了哈，我们不能说它没有什么用，但是这个用处就小得多了。 哎，也就是说可吃可不吃 了。对，你吃点儿嘛，我不能说就完全没效果，但是你吃了以后就反正换来的这个结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哎，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在这月饼当中啊都有哪些的植物，青红丝说过了，也说到了核桃仁儿，我还要说一件事儿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除了在月饼里面能够吃到这样的一种啊，应该是五仁当中的一仁儿以外，我觉得我平常的生活当中很少能吃到，这就是西瓜仁儿。你有没有发现呀、啊哎、史君博士，为什么五仁月饼里面的那个有一个仁儿，它叫瓜子儿啊，但是它是西瓜籽儿。 对。瓜子仁啊，这事儿也很有意思啊，因为西瓜这东西其实进入我们国家的时间比较长啊，怎么说比较长呢，唐朝以后啊就比较多了。但是真正的我们今天被称为瓜子儿的，就是超市里卖的一袋一袋的特别多的瓜子儿、葵花籽儿的、啊、 葵花籽儿 啊，葵花籽儿这东西进入我们国家时间就很短了啊，这大概只有300多年时间，这是明朝末年的时候才进入我们国家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由来已久的月饼里面的那瓜子仁是西瓜籽仁了。 对对，瓜子仁就是西瓜籽儿，这个叫瓜子儿，这是一个最初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定义。啊，那因为这个进入我们国家时间长嘛，而且我们的祖先的智慧就是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整着之后都能吃啊，不能浪费一点儿啊。那个时候你想啊，生活多苦啊，那这西瓜好不容易弄来，那总不能吃完这个瓜瓤就把瓜子全扔了，不行，这个瓜子全都收回来。收回来就那个磕吧还都能吃。 可以这样说啊，前面我们谈到的这五仁月饼当中的几样仁儿，不管青红丝也好，还是核桃仁也好，还是西瓜籽仁啊，都是我感觉我童年的时候的五仁月饼里面能吃出来的一些仁儿。接下来啊，我们要说到几个仁儿。反正在没上这集节目之前啊，史君博士没告诉我之前，我觉得我在月饼里面基本上没有吃到过，这就是杏仁儿，还有橄榄仁儿。史君博士，青红丝我是肯定吃出来了，然后核桃仁儿我也看见了，瓜子仁儿我也吃出来了，杏仁和橄榄仁儿五仁月饼里面难道也有吗？ 有的有的啊，那当然呢，杏仁儿这个出场频率并不是非常高。因为杏仁儿呢，它一个是获取呢比较的麻烦，另外一个就是它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杏仁儿不能随便吃的，特别是苦杏仁儿。我们说这个苦杏仁儿为啥不能随便吃呢？是因为里面这个氰化物 还是蛮多的、嗯、如果不小心吃了这个苦杏仁了，或者说食用过量的话，这个很可能有生命危险的，这个一定要避免啊。但是在一些讲究的五仁月饼里面还是会添加这个杏仁的、 嗯、 啊，因为杏仁还是会有一点特殊的这种风味，就是杏仁这种香味。 那再说到这个橄榄仁啊，橄榄仁我真不知道它长什么模样，我觉得我好像没吃过橄榄仁似的。 橄榄仁这个比较特别哈。 嗯， 橄榄仁不是我们这个超市里面卖那个橄榄油那个榨油的橄榄啊，那个橄榄油也不是从这个果仁或者是种子里面榨出来的啊，千万千万要记住，我们吃的这个橄榄油啊，其实是从油橄榄的这个果肉里面来的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果子啊，更接近我们今天接触到的大家熟悉的牛油果。 嗯， 就是它的果肉里面含有丰富的脂肪，而这个含有丰富的脂肪还多于牛油果啊，比牛油果还多，就你一压它这个里面就出油，嗯，就是这样子一种植物。中国传统的橄榄啊，就不是这个油橄榄啊，或者说不是我们现在超市里买的橄榄油的原料，这不是的啊。我们中国传统上的这个橄榄啊，它的这个外形啊，特别像这橄榄球，就真的是橄榄这样的一个形状，是尖尖的梭形的这种，但是它这个果肉里面啊就没有油。没油，果肉里面没油，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橄榄是可以做成蜜饯的，如果生食的话会有一点点苦和涩啊。但是在江南的很多地方，大家愿意去吃这个橄榄，为什么呢？因为吃完了以后啊，你喝那个白开水感觉是甜的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会把这个东西吃了啊。 嗯， 但是这个橄榄肉啊，就是除了我们当成这个蜜饯吃以外，就是它这个很厚的这个骨质的内果皮里面砸开以后，里面还有一种子。那这个种子呢，是我们传统上的说加在五仁月饼里面这个橄榄仁，所以这个橄榄仁跟那个油橄榄这两码事儿啊，这不是一回事儿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们这个没有橄榄仁，我们拿这个橄榄油凑合一下行不行，这都不是一东西啊。 大家听明白了、嗯、我们刚才说到的五仁月饼，这是中国的传统的食物、嗯、这当中的很多的食材啊都是中国一直就有的，因为月饼的历史有多久大家就能想一想了。如果是最近一段时间才能来到中国的话，恐怕它包不进五仁月饼里面去。 对对对，没错没错啊，要很长时间的一个融合。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月饼里的植物学，听史军博士讲一讲啊，这些植物都有着怎样的故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知识开讲节目。 想你的美，想念你的心，只需前进不需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情，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的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明月几时有，明月 相遇是何年，就在这轰轰烈烈年，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轰轰烈烈年，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命运，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军博士现在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植物学家、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史军博士，和大家聊一聊月饼里的植物学。五仁月饼究竟是哪五仁，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除了像五仁月饼以外啊，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莲蓉豆沙月饼，还有最近几年兴起的巧克力月饼、鲜花月饼、水果月饼，还有冰皮月饼，它们又和植物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呢？五仁月饼里都哪些的仁呢？有大家特别容易能吃出来的，也有大家特别不容易吃出来的。但是我想呢，有一个特别小小的，很多朋友一定都知道，那就是它应该叫芝麻。在五仁月饼里面，它被称作芝麻仁儿，也是一个仁儿， 也是一仁儿，是吧？这个挺逗的啊。那芝麻仁儿，这个说起来，这也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 芝麻不是中国原产的， 芝麻不是中国原产的啊。芝麻这个是从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带原产的，或者说最早在那个区域栽培的，后来是通过西域进入我们国家的。 所以它进入到中国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我们才有中国的那句流传很广的那句话，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哎，对对对，因为芝麻是一个最早栽培的油料作物。我们最早吃到的这个植物油啊，其实就是从芝麻来的。也不是因为它芝麻产油量有多高哈，它的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啊，它这个榨油比较方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榨油啊，就是很多那种榨油的方法，就是使劲的去挤压它，把它给压出来啊。但是这个挤压的压力需要很大啊，在之前的这种液压的这种装置出现之前啊，我们人的这种能实现的压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啊，好多在这个南方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古法的这种榨油，比如说榨茶树油那种，就是拿一个巨大的一个这撞击的一个木锤在那儿撞啊撞撞，把这个油挤出来。但是你要想，这种撞击的毕竟是有限的，它出油率也低啊，那怎么办？那芝麻它有一个好处，很有意思，就是把它磨细了以后，你把这个芝麻酱啊放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个把给它不断的倒啊倒啊倒，这热水呢就会渗到这个芝麻的这个细胞里面，把油给挤出来。 哦， 啊，这种方法就叫水代法，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水取代了原来油占用那个空间，啊，叫水代法啊，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所以这就很能去大量的去把这个油给提取出来了啊。那这也是芝麻油最早作为一个食用油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刚才我们说到了五仁月饼当中那小小的一仁芝麻仁，在五仁月饼当中还有特别大的一仁，也是很多小朋友的最不爱，这就是冬瓜糖了哈。 对对， 很多的五仁月饼里面都有这个冬瓜糖。 对，占地方嘛。对，这样不又可以把其他人少包点嘛？啊，但是这冬瓜糖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因为在我的小时候啊，我不知道刘莎是什么感觉，反正我小时候，我都以为是他们在这里面包着肥肉。 哦，你那个肯定不是特别特别甜的。 嗯，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的不爽啊，就是那种很腻的那种感觉。嗯， 哎呀，史金博士，咱们俩的月饼的这个甜咸口都是不太一致的。我小的时候吃的啊，我能吃出来在月饼当中有冬果糖，但是如果你要是说让我能吃它原本身是什么，已经很吃不出来了。因为我印象当中的冬果糖啊是挺粗的一个条，可是它已经被糖腌得特别特别甜了，而且吃起来还有那种沙沙的感觉。啊，这是我小时候对冬果糖的感受。其实今天我知道做这集节目才知道那个原材料是冬果做的，我以为是什么样的只要长成不能说长成，切成那样的食材都可以当冬瓜糖的。 那还是大冬瓜啊，大冬瓜。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也跟家里面的这种饮食有关系。因为我外婆她会做一道这个云南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做的肉吧。啊，这肉什么呢？就是那个大的那个肥肉片子啊，炸制了以后，在外面再挂这个糖浆拔丝。其实呢，这个东西呢在那个年代很受大人们的欢迎，因为你想啊，这个糖很多，油很多，在那个时候是这特别受大人们的欢迎。但是小朋友们吃不了这个呀，小朋友吃这个时候这个感觉实在是特别的诡异，是吧？ 腻腻乎乎的， 对，特别腻又特别甜，这个印象啊，就一直就映衬在这个冬瓜糖的身上 啊， 就是跟那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像。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啊，在看这样的食物的时候，之前在云南里有一个小馆子里面还有幸又吃到这个东西啊，我真的是童年的回忆，就感觉又不一样味儿了啊，感觉这个东西啊真的还挺好吃的，是吧？其实啊，它就是一个人的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啊。我不是说啊，我抛去所有的文化、所有的阅历，什么这些都不谈。其实这就是我们人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年龄段，它的对外界的这种能量啊，对物质的这种诉求不一样。 史金博士谈到的这一点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很多东西可能是你童年最不喜欢的，但是你长大了以后，慢慢的就会喜欢它，甚至爱上它。我们不说这么复杂的五仁，咱们就说一说韭菜、香菜、茴香。 哎， 多少小朋友童年是这三种蔬菜啊，简直简直了。 对， 但是长大以后可能会毫不犹豫的跟大家说，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茴香馅饺子， 对对， 韭菜馅盒子， 对对 啊、我觉得不同的时间段吧，人们对于食材的喜爱不一样，这是很多人都有的感受。 对对对，当然了，这里面确实也掺杂了很多的情感的因素，是吧？那、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越来越对这种亲情啊，对家庭啊，有更多的这种依恋。那在当时留给我们很多美好记忆的这种食物，哪怕当时觉得不好吃，但是至少那个时候吃饭的场景是温馨的。那现在回想起来，也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好吃的。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五仁月饼，为什么在今天月饼里的植物学一上就说五仁月饼呢？确实是，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啊，五仁月饼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再说一说五仁里面的仁啊，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会有很多的商家根据人们的不同的喜爱啊，真的可以说是把各种仁都能包到月饼当中。 虾仁 还有小龙虾仁 对， 所以也未尝不可就会出现了，比如说全都是核桃仁的月饼，全都是杏仁的月饼，还有全都是芝麻仁的月饼，当然也有全都是青红丝的月饼。 这个确实跟谁过不去吧。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吃到过全是冬过糖的月饼，你吃到过我们史君吗？ 没有。这只能说，如果你恨一个人，你就给他买全是冬过糖的月饼吧。 我们今天既然要讲月饼里的植物学，所以我们就不说那些肉馅的月饼了，也不说那些蛋黄，我们来说一说除了五仁月饼里面的这些仁儿单独制作的月饼以外的啊，还有五仁月饼本身其他的那些月饼。其实现在比较流行的素的啊月饼，史君博士，巧克力馅的你吃到过吧？ 巧克力馅的还真的尝过。 还有莲蓉的， 对 啊，还有豆沙的，我还吃到过椰蓉的月饼。 对， 后来我就有一天吃月饼的时候，我就感觉呀，好像汤圆和月饼真的是有一拼。 啊，就是这个厂家吧，前半年生产月饼，后半年生产汤圆， 然后中间再抽空做几天粽子。 对，这个对，这馅儿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是吧？ 总之，大家会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的种类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节目的时间上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就捡几种重要的啊，这样的馅料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注意，现在说馅料，一会儿我们还要说月饼皮呢，我们从里往外说。 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地球上已经知道的植物种类有30多万种，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源，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一点植物学，解读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节目嘉宾史君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科学松鼠会成员。一点植物学，植物人史君博士现在开讲。月饼里的植物学，刚刚跟大家普及过五仁月饼的植物学的知识啊。下面我们要换品种了，除了五仁月饼以外，还有很多的馅料。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谈到了，有巧克力的，有鲜花的，有青红丝的，还有豆沙的，莲蓉的，等等等等。这月饼的馅料啊，真的是丰富多彩，让人眼花缭乱的感觉。 现在我们从巧克力馅月饼开始说起。顾名思义啊，就是巧克力做成的月饼。 对， 巧克力月饼其实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里外都是巧克力的，另外一种呢是外面是常规的月饼皮儿，里面呢是巧克力馅的。不管是哪一种形式，这里面必须得有巧克力。石军博士，这月饼当中那个巧克力啊，是不是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买零食的那个巧克力呢？ 它就是巧克力。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啊，月饼里面的巧克力啊，我吃到的过一些月饼里的巧克力，它好像更甜，是我的这感觉的问题呢，还是说月饼里的巧克力就应该更甜呢？ 那它加糖加多了吗？这是真实的啊，因为巧克力本身是没有甜味的。毫无疑问，就是巧克力就是从可可豆来的这种纯巧克力，没甜味的啊，特别是 99% 的巧克力。我经常跟大家这样的形容啊，这个东西吃起来的感觉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那种丝滑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它不太一样，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闻那个抽烟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烟气啊在嘴里面扩散的那种虚无缥缈那种感觉，不像我们平常吃的巧克力吧，你感觉到是一个实体在你的舌尖上面缓缓的流过，那个纯的 99% 巧克力，你感觉它就是你抓不着它的实体，你舌头就是拢不住它，它像一股烟一样在你的口腔里面转开了，就是那种感觉。 史军博士说的，我现在特别想吃吃纯的巧克力。 特别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啊。99% 的对绝大多数朋友可能说是一个挑战。因为太苦了。 非常的苦。 非常苦啊。建议的话，你如果想尝试的话，可以从70%的开始试。 不过刚才说到70%的巧克力啊，大家如果到这个商品柜台上去看一看啊，就会发现有的巧克力确实就标了，那里面含巧克力我记得有5%的、10%的、15%的、20%、50%。我看到的最高的指数是70%，我还没看到过更高的呢，估计苦的已经吃不了了。 很少啊，因为在通常的消费里面就比较少啊，就像我们的在超市里面买到了某些大牌的巧克力，就是拿那个小碗那种盛的某些大牌的巧克力，哪怕是黑巧啊，它的这个可可的含量也仅仅是30%-40%。所以你想啊，其实我们平常吃的巧克力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巧克力，应该这样来说，它是一种类似巧克力吧 巧克力月饼啊，绝对是这几年啊新兴起来的，因为我们以前传统的月饼呢都是豆沙莲蓉的。 对，那个豆沙和莲蓉，这是真的是中国传统的啊，因为这两种食材啊，恰恰是我们中国原产的。一个是豆子嘛，红小豆，另外一个是这个从莲花、荷花，反正不管怎么样啊，都是从他们来的，但是莲蓉啊，要注意啊，莲蓉不是说我们家里面把那个莲菜煮的熟了以后捣碎了，这就成莲蓉了，莲蓉不是这样做的，莲蓉实际上是从莲子儿来的。 一定还得再插一句啊，刚才史军博士因为家里面南来北往的客人特别多，所以他说了一个我这个北京人啊听起来特别陌生的词，他说莲蓉不是莲菜做的，后来我刚才特意问了一下啊，史军博士说那个莲菜指的就是藕，我认为如果要是藕蓉做的月饼可以叫做藕蓉月饼，而不能叫莲蓉月饼。莲蓉是莲子做的，碾碎的。 对， 或者磨的馅儿吧。 对，这个也可以理解啊。其实我们经常说莲菜啊，莲菜和藕啥关系啊？包括莲菜和荷花啥关系？我经常跟很多朋友开玩笑，我说你觉得这莲菜是莲花下面结的还是荷花下面结的？很多朋友说，那肯定是莲花下面结了，荷花怎么会结莲菜呢？荷花怎么会结藕呢？那是啊，那其实啊，这世界上这个就是一种，这就是一个物种啊，就是莲科莲属的莲，不管是荷花也好，莲花也好，莲菜也好，藕也好，反正都是它。再举一个大家明白一点的例子，或者简单理解的例子，这狗品种多了去了啊，像那个阿斯加、金毛、吉娃娃，我们的北京犬，它都是狗 啊，没有说这个是北京犬啊，那个是阿拉斯加，它就独立了，不是的，不是的。嗯， 豆沙为什么只有红小豆做的？为什么不用绿小豆也做个豆沙月饼？ 理论上也是可以的，只不过绿豆啊，它有一些天然的这种涩味儿，比较强。那而且绿豆这种涩味儿，除去以后啊，还是咋说呢？不宜多吃吧。啊，当然了，绿豆本身就有绿豆饼啊。这个也有用它做馅儿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嘛，我们更愿意，这个生活红红火火嘛，啊，你们不要那个都大团圆的时候得儿弄一脸绿的豆出来，这个寓意不好。 刚才说的啊，很多呢，除了巧克力月饼以外，其他都是这种传统月饼，莲蓉的、豆沙的。那我们再说几种啊，现在或者说最近几年出来的月饼，这个鲜花月饼，还有水果月饼，这鲜花和水果啊进入到月饼馅儿当中啊，鲜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是一片一片的嘛，容易腌制，可以久放。因为月饼你不能说你中午做了俩小时之内就吃完了，肯定得连上运送啊，再加上销售有一些时间段的。这水果不太好保存吧，所以各种制作之后呀，还要烤呀，还要晾啊，这也挺复杂的，这水果受得了吗？ 其实啊，大家想多了。水果月饼不是鲜水果月饼，这跟水果蛋糕是两码事儿啊。我们今天流行的什么水果蛋糕是啊，上面放着很多新鲜的水果， 对啊， 特别是草莓什么的啊。但是你要是做着月饼，你想着要烤制的过程中，你这里面还要放点鲜的水果，那不是事儿的这个水都出来了吗？那不是的啊。那即便是叫水果月饼，实际上里面放的也是很多水果的蜜饯，比如说菠萝的蜜饯。比如说李子的蜜饯啊，桃的蜜饯，它实际上都做成蜜饯了，然后再混合成馅料啊，做在这个月饼馅儿里面啊，是这么样来的。所有的食物跟糖在一起，它这个保质期都还挺长的啊。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用盐腌是一个延长食物保存期的一个方法，其实用糖渍同样也是延长食物保存期的方法啊。 不仅啊，这个月饼的馅儿里面有好多的植物学，就连这月饼的皮儿啊，也是同样有着不少的讲究。以前呢，我们说这个月饼啊，你做月饼皮儿，你可以做面的，也可以做糯米面的，还可以做成冰皮儿的，种种种种。 对， 恐怕这些皮儿和植物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当然啊，那因为这个东西无非就是它的来源的植物的一个不同嘛。比如说最典型的像这个我们传统上的这个月饼的皮儿，那都毫无疑问都是用面粉来做的啊，小麦粉啊。但是这个小麦粉呢，其实也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东西。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东西吧，在中国流传的时间长了，我们总以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国家原产的，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小麦本身也是出自这个两河流域的啊，最早是在两河流域起源的这么样一种作物，一直不断的是向东传播到了我们国家，然后呢逐渐逐渐才演化成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主食界里面的一个扛把子，是吧，跟水稻齐名了。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国家其实吃的都是北方地区吃的都是小米，像小米这样的这种作物啊，没有小麦。至于说冰皮儿的啊，那你就是糯米了，糯米的粉可以来，或者糯米面你可以来把它烫熟了以后来做这样的东西。其实在我们家里面也可以来尝试啊，自己包一包冰皮儿的月饼，其实这个操作起来并不复杂，而且可以填一些自己想要的馅料进去，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种鲜水果的这个馅料也是可以在这个冰皮月饼里面实现的啊。大家如果真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月饼里的植物学啊，我们这一次的内容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史军博士，还有什么需要跟大家补充的内容吗？ 需要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因为所有的月饼啊，一个是出于口味的考虑，一个是出于保质期的考虑，这里面一定都是有大量的糖啊、盐啊、脂肪啊这样的